Hello. T'as pris les boissons? Ouais. L'appareil photo? Ouais. Et le pique-nique? Ouais. T'as fermé à clé? Évidemment. Amusez-vous, les gars. Allez, on est parti. Ouais. 家族との時間を大切にしていますか? Glory 誕生。 今度の週末はお近くのグローバルアストロディーラーへ。